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回到2天前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这就是在深圳宝安机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经过了近3年的历程呢，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现场的画面，他的致辞感言，也令海内外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朋友们感慨不已。节目中我们重温这个时刻，同时呢，也来听一听孟晚舟本人在临起飞之前发表的英文致辞。然后今天节目里呢，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来关注眼下英国卡车司机短缺导致的食物供应链以及燃油供应的短缺和中断问题。英国人自嘲地说，这样下去圣诞节恐怕是火鸡都吃不上了。真会这样吗？欢迎收听环球30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回顾25号晚间深圳宝安机场那令国人难忘的一幕。当天晚间，经过了1028天的漫漫征程之后，孟晚舟终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天，无论对孟晚舟女士个人，还是对于期待、呼吁，并且关注了3年多时光的很多国人来说，大概都可谓是感慨万千。因此，当飞机着陆，舱门打开，孟晚舟身着红色长裙，站在飞机舷梯上，向众人挥手致意的画面呢，也是迅速传遍了全球互联网。她的回家寄语也广为传播。 烦恼座位，深夜在机场等候，我终于回家了。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祖国，我回来了。感谢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所有关注和关心我的人。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日前与孟晚舟签署了延缓起诉协议，美国向加方撤回了引渡申请。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了归国的征程。据新华社报道，孟晚舟回国之后将按照防疫规定前往指定酒店接受隔离。在登机离开加拿大之前，她也以英文致辞向帮助过她的人表示了感谢。 Many thanks to the sheriffs for their hard work. I'm also grateful to Canadian people and the media friends for your toleranc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My thanks also go to my sheriffs who gave me a help handing when I was in difficult. Your kindness will be remembered forev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Chinese Embassy to Canada for their consistent support. I'm very proud of my dedicated lawyers, our in-house lawyers, and all my colleagues who have been striving forward during this tough time. Lastly, to my family, to my friends, to everyone who provided care and help for me all along the way, thank you. Over the past 3 years, my life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t was a disruptive time for me as a mother, a wife, and a company executive. But I believ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It really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my life.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the good wishes I've received from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saying goes, the greater the difficulty, the greater the growth.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祖国，还有我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助。谢谢大家。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What I don't want to do, and I've been hinting at this, is undercut with, as has happened before, cheaper European drivers, and then find that our drivers drop out because they're being undercut. 这是英国交通大臣沙普斯近日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了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致力于眼下由于该国的卡车司机的严重空缺，导致了加油站以及超市里一些基本物资供应的吃紧。英国是一个零售业态非常丰富并且也是高度充足的这样一个国家，可是眼下在英国的很多超市，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大型超市，某些生活物资的供应货架呢却是空空的，特别是加油站已经连续多日出现了排队现象。新冠病毒的流行，燃料不足，司机短缺。喜欢黑色幽默的英国人打趣说，再这样下去，也许圣诞节就吃不上火鸡了。在上个星期六，英国政府也不得不临时发放紧急的货车司机签证，来解决该国的食物供应链的问题。此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一直是拒绝放宽移民的规定，现在也不得不屈服于眼下的司机短缺造成的供应危机。据英国媒体报道说，目前的政府已经允许了5000名油罐车、卡车司机以及家禽工人进入英国3个月，有效签证到12月24号。为此呢，将会给多达4000人接受相关的培训，成为 HGV 司机。那么 HGV 的意思就是载重车辆。英国运输大臣沙普斯说，这一系列措施呢，都是为了缓解英国这一场供应危机。本届政府将会竭尽所能帮助缓解运输以及食品行业的载重卡车司机的短缺问题。据英国道路协会报道说呢，如果要满足英国所有需求，那么全国大约需要10万名载重车辆司机。可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原本在英国谋生的外籍司机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大部分人至今没有回到英国。而同时呢，英国脱欧使得新移民的欧盟公民不能在英国免签证工作了，迫使很多外籍司机也被迫离开了英国。那么这些原因呢，都造成了英国的货车司机的严重短缺，又因此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因为没有了货车司机，食物供应链造成了问题，继而引发食物供应短缺。没有货车司机加油，所以英国两大能源公司 BP 和 ESSO 已经连续关闭了几个加油站，人们加不到油，在油站排起长队，继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燃料的恐慌。 其实欧洲其他国家，例如像德国，也面临着司机短缺的问题，但还没有像英国这么严重。为此呢，英国政府开始吸引更多的本地人从事卡车驾驶工作。而长期以来呢，在英国社会，人们认为做卡车司机薪水很低，不被重视，社会地位也不够高。现在政府正在通过延长签证时间、培训、提高薪酬等方式，希望能够留住更多的司机。现在英国一些大型超市给司机开出的年薪达到了5万英镑，而这个薪酬呢，已经高于了一些教师、警察甚至初级律师的工资。不断提高工资待遇，确实也吸引了更多的本地人开始选择这一行业。 I'm expecting a more of a 40% rise in pay, like it'll go up like about a good £5 per hour more。 刚才这位司机说呢，他的每小时薪酬已经增加了5镑，看来呢，高薪之下确实可以吸引更多的本地人从事卡车司机这一工作。但是目前来看，这个缺口还不是一时间可以补上的。像大家熟悉的家具供应商宜家就表示，他们在爱尔兰和英国的22家门店都面临供应问题。可口可乐称，一些超市的健怡可乐已经卖光了。麦当劳则表示，已经停售了奶昔和瓶装饮料的销售。英格兰银行一份4到6月的报告说，运输的延误已经导致了家具、汽车零件、电器等物品的短缺，同时建筑和制造业也面临着木材、水泥等原材料的短缺问题。英国零售行业在上周六就警告说，除非政府未来10天内采取措施缓解卡车司机的严重短缺，否则圣诞节前夕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的货物中断。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周前往美国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现在呢正在返回的路途当中。他的发言人呼吁人们不要恐慌性的购买，称英国不会回到上世纪的70年代，当时英国也出现了能源短缺、通货膨胀飙升，被盟国称为了欧洲病夫。这位发言人说，英国不存在燃料短缺问题，人们应该像平时那样来购买。他还称，食品的供应呢是非常有弹性的，不过他也承认该行业一些企业正面临挑战，政府正和行业代表举行会议。交通大臣沙普斯则表示说，在疫情导致的驾照考试被暂停之后，全球都出现了卡车司机短缺情况，英国已经将驾考数量增加了1倍。当被问及政府是否会向欧盟司机发放短期签证时，他说呢，会有所考虑，竭力保证重型货车司机的短缺获得缓解。而现在不光是卡车司机短缺，食品以及农业部门估计还存在50万个职位空缺，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挑选，像包装、加工、运输这些新鲜农产品，导致了很多食物呢也被白白浪费了。英国食品和农业部门一些团体就呼吁首相约翰逊要实施疫情复苏签证，来缓解严重的供应链劳动力短缺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Passionate, I've just been struck in the back of a head by a can. That really hurt. 下面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您刚才听到的是墨尔本当地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在街头报道当地人因为封城时间过长引发的骚乱的报道的时候呢，忽然自己的脑袋上被一个瓶子狠狠地砸了一下。他说，我的头非常的疼，而画面中人们也看到记者的后脑勺上确实被打出了一个血印子。上个星期四，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创下了一个新的疫情记录，就是该市呢已经长达235天处于封锁状态，成为全球封锁时间最长的城市。而当天呢，该市也发生了一场非常声势浩大的反封锁暴力抗议浪潮。目前墨尔本正处于疫情爆发以来的第6次封锁当中，现在澳大利亚全国呢正处在第3波的疫情高峰期。德尔塔病毒的扩散导致了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等城市实施了封锁措施，澳大利亚全国1半人口受到影响，数千民众已经几次冲上街头抗议封锁措施，并和警方爆发了激烈冲突。尽管封锁时间长，但是澳大利亚的病例呢却依然在不断的攀升，悉尼每日新增超过1000例已经是家常便饭。而一度疫情控制非常好的维多利亚州，像墨尔本市呢，最近一周以来的每日的新增人数也从600升至了800。 尽管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近日多次强调说，一旦各州达到了 80% 的疫苗接种目标，就会开放国境，取消旅行禁令，允许国际旅行。但是该国媒体呢，却拿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疫苗接种达到 80% 之后呢，也曾经隆重宣布重启该国正常的边境旅行。但是呢，在9月26号这一天又重磅宣布，由于日增的攀升呢，他们将重启部分的限制。所以一些专家认为 80% 的接种率可能还是太低了，不足以遏制德尔塔变异毒株。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 Big Tech 意为大型科技企业，在美国有亚马逊、苹果、谷歌、 Facebook 等等巨头，那么在中国呢，也有所谓的 BAT、 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那么在韩国的互联网市场呢，也有自己本土的科技巨头，像 Naver、 Kakao 等等，都是韩国著名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近年来呢，他们也开始进军韩国的金融市场。新冠疫情催生的无接触潮流，使得这些平台企业的发展势如破竹。然而有光明就会有阴影，随着科技巨头掌控市场、垄断行为、侵犯中小工商企业的领域、霸权行为等等副作用频频出现，那么政府对此该怎么做，如何行使监管权呢？韩国的金融部门日前宣布，他们判定 Naver 和 Kakao 的保险基金商品推荐服务涉嫌违法，喊停了这两家科技巨头的金融科技业务。而此前防止谷歌强制措施法也在韩国国会上通过了，该法同样旨在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了韩国的经济评论家郑哲进先生，来听他分析韩国政府日前加强对韩国科技巨头监管的原因及其影响。 Naver 旗下有 Naver 金融， Kakao 有 Kakao 支付和 Kakao 银行，此外还有金融科技平台，对基金、保险和信用卡等商品的收益进行比较并做出推荐。该业务是此次金融部门监管的对象。到目前为止，这一业务被认为是广告行为，但是金融部门分析业务模式后发现，公司收取销售手续费实际上是中介行为。根据韩国的规定，从事金融商品中介需要许可，但这些平台并没有获得许可，属于未登记中介。对此，监管部门要求两家公司在一段时间后停止该业务。最近 Naver 和 Kakao 股价的大跌也是受到了这种高强度监管的影响。 최근에 카카오 네이버에도 금융 플랫폼에 대한 규제가 어느 정도 큰 작용을 한 겁니다. 在此之前，韩国已展开了对全球科技巨头的监管。8月31日，国会通过了被称为防止谷歌强制措施法的电子通信事业法修正案，这在全球尚属首次。修正案禁止谷歌、苹果的应用程序商店利用垄断地位强制内容供应商使用特定支付系统。一直以来，苹果等平台巨头通过自身支付系统向应用程序用户收取 30% 的手续费。问题在于，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90%， 一旦他们任意抬高手续费，用户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这种强制行为正是政界、政府和有关部门出手监管科技巨头的原因。 目前对平台企业的担忧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垄断问题，平台起步时通过便利免费的服务扩大市场，实现一定程度的垄断后便转换为收费服务，将很大部分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第二点是八爪鱼式的业务扩张，也就是说平台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甚至侵犯小工商户的领域。第三点是算法，比如谷歌的 YouTube 会根据用户观看记录推荐类似的视频，虽然科技巨头不承认，但这种算法有可能根据公司的需要选择性的曝光内容，这些担忧正逐步成为现实。因此 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开始加强监管。 Kakao、Naver 和 Coupang 已经因强制行为八爪鱼式的并购受到指责。Kakao 旗下企业从2015年的45家猛增至今年6月的118家，从事的业务从代驾到鲜花配送、美容院可谓无所不包，通过侵犯小工商户的领域来进行扩张，不公平交易行为也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是单方面更改交易规则，收取过高的手续费，制定规则禁止客户与竞争企业交易等。不过有意见指出，大型科技企业的规模能够大到为所欲为，政府的责任也不可推卸。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是政府使环境变得对大型科技企业友好，却不利于其他企业。 与对待一般制造企业不同，韩国政府为科技企业开放了很多领域，并放宽了限制。比如政府限制一般企业进入银行业，却破例允许 Kakao 建立 Kakao 银行。另外，对制造业企业的并购审核非常严格，对科技企业予以鼓励，实际存在监管不公平的问题。不过从政府的立场上来看，如果没有能够跟上全球趋势的本土科技企业，那么市场将会从属于外国企业，所以不得不采取偏向性的措施来培育本国企业。 大型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享受到了各类优惠措施，从现在开始他们将面对严格的监管。政界尤其是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平台经济定为十月开始的国政监察的核心议题，支持互联网平台公平法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该法旨在禁止大型平台企业滥用优势地位，甚至还有意见认为主要 IT 企业掌门人有可能被传唤出席国政监察。面对占领市场垄断地位的平台企业，加强监管已成为全球趋势。欧洲、美国、日本也纷纷采取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就曾在竞选期间承诺加强对科技巨头垄断行为的监管。不过也有意见对监管大型科技企业表示担忧。Naver 和 Kakao 是为数不多的可与美国平台巨头竞争的韩国本土企业，严格的监管有可能将他们扼杀于襁褓之中。还有意见指出，时代潮流不容忽视，监管措施有可能使消费者的便利受限。当前急需思考既能遏制大型科技企业强制行为又能保持创新的方案。 我们需要思考究竟谁才是平台经济的主体。以外卖应用程序为例，餐馆和消费者应该成为主体，但目前的情况是平台成为主体，餐馆和消费者沦为附属。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必须对市场秩序进行整顿。 时至今日，政府和大型科技企业都不应再一味强调创新，而是需要回首关注创新带来的阴影。以创新为傲的大型科技企业不能只顾追求利润，无视公平与共生，也期待政府在不阻碍创新和发展的水平上依法展开有序监管。 好，听完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环球三十分，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Ryan， huh？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